有声台，还声于文。 你今日 app 咗未啊？ 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 帮 B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 No。 帮人买鸭舌 ，my job。 Oh no。 哦，莎姐又到我。 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100 有声台嘅 app 啦。 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100 有声台 app。 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100 有声台的靓声王牌节目的嘛。 That's great! 想听 D100 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 龙凤大茶楼。才子游清源，桥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孙， 我大班呢个一代宗师，示范呢个六点半。 大佬啊，收硬口，如果阿大班出嚟唱歌，就一定收口。 你冇两家文知唔知系乜？ 六点半我点会唔知啊？ 咩六点半啊？ 男人最忌六点半。 咩啊？我以为你讲紧个时间六点半。 你望望个钟咧， 所以嗱， 用针佢 以为系十级自由风嗰啲六点半。 龙凤大茶楼，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同你论尽时事，八尽天下。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正女中環會不會令到我們那人在經濟方面、財經方面的活動是受到阻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有沒有影響？那代價是全香港市民都要付出。 做了這個保安局局長九年時間，遺憾呢，我做不到這個二十三條的立法呢，是我任內其中一個遺憾。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陶君衡。 早晨啊，早晨啊，陶， 早晨啊， 君衡啊，第一次在星期六的风波呢就跟你合作，不过一合作呢就出事了。是不是我們激得滯呢？啊， 關我們兩個什麼事？ 不是，就是這樣說，就是跟你一起呢，就是做了節目，就大家我相信都不用我們多說，就是昨天呢，在北京呢，就公安與流民呢，就一起就合演了一套活生生的，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漠視人權，完全都不要说只是漠视人权，简直是违背我们人类的良知。 违反一个文明社会的所为。 一个文明社会的所为。唉，真是。即是你的公安坦白讲这些所谓的区委，是不是这区委不就是地区流民啊，大佬。即是看住楼下帮手，就等他软禁的时候不能出入。啊，哪个一下低搞三搞四，啊，拿着大声，拿着大声功呢，真的就顶我记起当年有一个叫陈勇，在地区一落雨就是 收衫， 街坊收衫啊，咁啊拿着大声功，唉，真系。 喂，今日有一段报纸啊，富啊， 系， 即系佢个开头咧，我觉得几能够描述咧呢单嘢嘅。 是 即是说北京这个便衣行凶那样东西，即是你知道啦，现在我们即是内地已经好多好像啲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好多民兵。 咁 佢就用两句说话去概括，就是叫滔天财富掩不了资讯贫穷。拳头再狠呢盖不到心中虚怯。哇，我觉得这两句说话是能够即是总结得到现在即是老共即是面对的问题。 我哋今日冇办法㗎啦，呢两个钟呢头，我相信即係我同你作为喺香港嘅社运中人啊，都好多年啦，我哋香港呢即係就算 你说一哥唉，真系都而家都系越嚟越英噶啦！啊，你话如果我哋唔喝住佢咧，嗱、啊，香港今日嘅中国咧就明日嘅香港噶啦。你睇到个形势咧就系、是、啊，你睇到即系其他嗰啲诶，今日又有啲喺内地诶闹呢一个有啲嘅网站开始咧用文夹式咧嚟去将啊。啊！我哋嘅學文思潮嘅黃思峰咧，係話係即係漢奸啊、走狗啊，跟住咧就即係文鬥之餘咧，跟住開始咧就武鬥。 嗯， 所以我哋覺得嗱、啊，我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是、特區政府個聲明，你一句譴責呢兩個字嘅都唔敢用啊！你話你幾即係你問我呢個梁振英，你咁虛怯做乜啊？你嗰隻馬仔啊，呢、這個羅范招芬都曉講話要值得譴責啊！李兆光都話出嚟值得譴責。不過呢兩個死啦，而家唔知係咪俾阿 CY 照廢？喂，我都未話譴責，你兩個喺嗰度俾人搏咪，唔知頭唔知路係咪啊？我哋條 party line 未譴責嘅喎、啊，咁嗱，講真係有血性嘅人啊，陶君衡。都谴责是最基本的字眼来去表白的啦。即是你见到个流民是这样失惊无神咁周街咁围住人来打。 拳打脚踢。 啊、而且那个仲是记者来的，你不要理他做什么人，你什么人、啊、你这样打都是流民所为，都要值得谴责。何况这个是一个新闻记者呢，陶君衡是不是， 而且他是一个在内地采访两会，知道有人去探楼下，顺手去做一个采访的时候，你拳打脚踢。而家你特区政府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回应，就是我表示关注。 关注你老板啊，关注。 我不懂关注啊。 我够懂关注咯、啊。你做特首关注，即是这个世界，即是所以说呢，唉，梁振英，即是你如果呢，即是做香港人的特首呢，你第一你要有血性、啊、第二你冇良知都算啦，真係睇佢都冇乜良知㗎啦，阿爺话乜佢都睇，哎唔好话成日话阿爺啦，你俾人闹 老共 啊，老共俾人话叫你乜你就乜、啊、叫你跪你就跪、啊、叫你喔喔喔你就喔喔喔，面对呢啲咁嘅事竟然隻字一句呢一个嘅谴责都冇，我觉得即係咁嘅政府，我哋而家咪自求多福囉。 好简单啫嘛，你点样同中央沟通啫？你点可以解决两地中港嘅矛盾啫？喂，而家嗰啲表象啊，咩龙思琪啊，啲人即系反对话要中共干预即系香港事务，其实呢啲嘅背后就系一啲嘅价值嘅呢个冲突。 系咁， 喂呢件事咪好明显反映 咯？咁你嘅张晓明咪即系最鬼呢一个嘅啊？吊诡同埋即系令我哋觉得真系即系其实系好睇到一边就记者俾人打，一边张晓明仲话：哎呀，我哋中港矛盾啊，大家应该点样去互相嘅对港人认同同爱国爱港呢啲问题咧，喺中港矛盾嘅问题上，大家应该点样去处理？喂，你回应一下。你哋啲咁嘅啊公安流民点样打我哋啲记者先啦、啊？即系你连我哋人生嘅安全都不顾，都唔知点做嘅话，呢啲咪凸显咗最紧要嘅中港矛盾咯？你中国就系一个完全冇法治嘅社会，所以咧呢、這个梁呢、這个唐英年咧前几日咧仲喺度讲。唉，我哋中国系一个法治嘅社会，我都唔鬼记得佢人哋问佢乜啦。唉，总之即系佢讲呢句咁嘅嘢咧，我话你今年几多岁啊？唐英年系咪饮红酒饮晕咗你啊？ 唔系 饮醉咗你、啊？ 内地嗰个法治就唔同我哋嘅法治嘅概念噶嘛？我哋法治嘅概念就系冇当权者嗰种。即系思维喺度噶嘛？当权者就系内地，就系、是、以法治国嘅意思，就话我定咗个法律，喂，大佬你跟。我哋喺香港嘅谂法就系话，喂，我哋因为喺个公平嘅制度里边，定咗个制度，无论你有钱冇钱，无论当权唔当权都好，都系大家平等。 咁讲啊，你 咁所以佢个法治其实系讲紧内地嗰套嘅啫。 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嘅，内地 你拿不拿到一本內地的公安或者法律書就說公安可以隨便打人國安可以隨便拘捕人 不是這樣嘛, 寫得鬼死那麼漂亮的 是嗎? 你拿中國的法治這些法律書來看人人享有自由新聞自由什麼差自由都有你老闆所以說什麼法治他寫就寫得好看做出來現在就是這樣那些是包裝來的那就是了所以書不用看了就是說那些法治根本就不是我們普世價值的法治你夠膽你就寫我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我們堅人 你罵我就拘捕你找民房的人我就打到你媽都不認得現在楊康就是這樣我告訴你昨晚楊康夜探訪問被警勾打大酒我早上也沒那麼怒氣早餐也沒什麼怒氣面對這些新聞我說真的 我們還是中國香港人看完一宣又一宣我不熟悉楊康陶君衡下午警察被打晚上記者被打這件事是維權人士在胡佳Facebook透露楊康晚上 就去探望殘障女訪問叫郭志偉 他晚上10點多離開的時候 打算乘的士突然這個真是便衣警察被10多名便衣警察圍毆長達分幾鐘接著郭志偉這個殘障女訪問打算進去快速拿相機拍 希望作證的時候楊康就已經被這班警察押上警車帶走到現在都是下落不明被人打的記者現在還生勾勾大家都很關注楊康我不熟悉他我又不知道他一個人單刀赴會 你說他為何還有回鄉證,可能他跟國內很多人還有關係 又或者他還是保釣船長的問題外國人士,保釣船長,他是不是其中一個在保釣拆過旗的一個人 是啊,可能這樣 繼續給他回鄉證我有兩個懷疑為何這麼好東西他有回鄉卡這個此其一此其二就是在兩會期間其實很多敏感人士即使有回鄉卡也好都會有足夠的監察沒錯但無論如何他上去都是做一些我們很多人其實都想做的但是不敢做或者做不到你去探樓下 三八婦女節拿著大聲公喊是誰不是他我昨天說下午我忘記了誰了新聞相當多不過無論如何楊康等人三八婦女節去探望我們劉曉波和平獎得主的太太希望給她在日常生活裏面一個安慰因為樓下確實 都是相當的困惱,相當的苦悶,相當的痛苦 晚上,他去探望這個殘障的女訪問 這些女訪問在國內何其多 這些女訪問,我不知道郭志偉是什麼事 但很明顯,其中一個女訪問 是上到京,肯定是那種被人 喂,我已經被地區的那些 官商搞到我可能屋又沒有人又沒有可能走去上訪中央走去請願以為希望拿個公道還要可能被人打到殘障這個中國我麻煩你我們自己作為中國人聽到這些東西你已經覺得真的心都酸了接著現在有人去探望他你的楊康 在公安的眼中抵你死了，你这样动我们，搞到我们现在被人骂了，搞到现在老共上面中央责斥我们了，打都不是这样打嘛，打拉在一边才打嘛，群殴这样，现在被人拍了，你这班友。 所以他昨天那个举动呢，本来的焦点就在楼下就搞下搞下就变成就是香港记者。其实这件事已经是很匪夷所思。泱泱大国还是现在做强国人。是吧，你在两会的期间人家探下人啫。你打示威者固然是有问题，你现在还打记者。喂，这个才是令到人家真的完全是难以理解。 总言之呢 是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会有一 件事，总之呢， 还在北京， 你做一些是违反了国内的所谓这些这样的规条，留下这些人呢你是不得探的，留下这些人呢， 他犯了什么罪呢？留下， 哎呀， 喂，他当你老公， 这些就是唐英年讲的法治社会咯。 喂，我当你老公真的有罪了，我当你老公刘晓波真的有罪了，那他老婆又关什么事啊？ 唉，你知啊， 猪狗族嚟噶，咩社会啊？封建社会啊？ 咁就系咁咯。所以咧，即系中国共产党底下咧，宪法写明啊，人人都差唔多，即系 平等。 哇，人人平等，乜嘢自由你都有啊？吓、啊，即系呢个眼中咧，就可能就系唐英年睇完之后系咯。嗱，中国就法治社会吓、啊，我哋就要尊重内地嘅法律。内地咩法律啊？ 唔知 你而家睇到咩法律啊？ 喂，呢啲咪法律啊？呢啲就王道 乜嘢法律啊？我就想问啊，所以咧嗱， 唔系所以阿富啊，头先咧，你唯一我一个观点唔同意你就系咧，喂，内地嗰啲法律咧写得好好，喂，确实又系噃， 系 你真系揞住呢个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嘅时候咧， 系啊， 你以为睇紧美国宪法咁制啊？ 啱啊，啱啊，吓 冚埋个罪言，因为嗰度有四个坚持啊嘛，系咪？哇，其他啲全部系 OK 嘅，但系点样做出嚟咧？而家点样做出嚟咧？在全世界的人的眼皮底下， 写一套做一套， 晏昼就打记者，夜晚黑就打示威者， 系 喂嗰几个人啫。 因为你呢两种人咧，就系局老共眼中嘅眼中钉嚟噶嘛，大佬。哎呀，陶君衡，我同你继续咁讲啊，你难保有一日啊！我话俾你听，嗱，当然我哋而家唔喺度，即系恐吓，我哋而家唔喺度咧。即系讲埋啲嘢咧，就话即系 煽风点火。 煽风点火。不过咧，如果我哋香港人啊，自己唔去保卫自己应有嘅权利咧，你净系睇下今日啲报纸边张系头条有啊？就系得《苹果》同《明报》、《星岛》、《东方》、《太阳》、《新报》、《城报》啲垃圾嚟嘅，话俾你听 都冇， 都冇乜头啊！真系，即系我可以救得。即系你如果啊。你香港啲记者啲报界啲传媒，你咁样去报道，将你就算摆二版三版你都对唔住传媒啊，对唔住香港啊，对唔住新闻自由啊，对唔住你嘅下一代。 唔系，同埋最重要嘅问题就系呢一啲系咪香港人应该拥有嘅核心价值先？如果你系挑战紧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嘅时候，大家喺个传播媒介里边咧，系依然好似噤若寒蝉咁。喂，咁日后点啊？即是你鼓励紧的当权者继续呢示弱下去咯。 就是、你这样你唉老共企啊今日唉。 咁日后 睇下今日啲报纸先。啊报纸。嗱我啲头条呢我睇 Wise News 嘅睇头条、啊。我印象中呢嗱南华早报系讲一啲商业嘅新闻嘅。懒高档嗱，信报经济咧，佢唔系头条都算，因为佢系经济报纸，系咪啊？ 唔怪佢， 我算啦，我留。但系你问我，如果我系信报咧， 我都 应该摆呢样。你老板，你知唔知？如果你咁样处理一段新闻，你点样攞入边嘅商业嘅新闻嘅情况点样摆啊？到时咪话你摄取国家机密咯，啱唔啱啊？当年啊。夕阳咪就係咁囉。即係所以我希望啦另外呢唉东方太阳都不可提啦星岛又好似係又唉我一阵攞出嚟我真係要睇一睇读一读俾大家听。即係几间嗰啲传媒淨係明报同埋苹果呢 是這個頭條我不管它怎樣大不大做你怎樣去處理這段新聞就是成為了日後究竟現在老共揭開看看香港人什麼反應哦特區政府說關注好就關注一下不斷提及我告訴你這件事怎樣收科呢我估計圖君克隨便找兩個人 出來拘捕一下告一下接著就不了了之再不是如果你低調拘捕都不用理你理你都傻老實說阿富你現在的做法也很聰明他那間管理公司是那些保安而已你老闆這些所謂的你跟又不是跟當權者有直接關係的人在表面上是啊 你走過我鄭家富我做保安我不讓你進你就跟我吵架陶君衡陶君衡我讀出各大報章的頭條讓你分享一下都不用讀了有時呢有些你已經讀過了有時呢你看到國內的流民打人你已經是一個心傷刺自己的心 看完特區政府的聲明,再次多你一個傷。再看報章今天的頭條,你就說香港就玩完了。大公文匯你不用看了,我知道了。星島這個所謂曾幾何時,你是唐營的唐粉。 接著你想反糧又不敢反粉嶺新盤特開樓價每呎9342元吹谷啊這樓市我真是對不起這句雖然是粗粗地我真的頂不住我昨天差點電視給我訂爛我看到張曉明的樣子的時候接著太陽報收數佬撥強兩女職員遭殃 公司欠債累OL毀容 你那些自己的傳媒人差點被人打到毀容啊大哥東方黑箱任命周一岳反歧視團體聯合國投訴喂這個放在政治新聞得啦是不是啊城報社企回收廉受基層25000的這個舊家私重生舊家私你放在頭條看你做城報啦 申報,長實折讓兩成,加多里豐賣樓售送盤 你申報,你跟李嘉誠打工嗎? 頭條,茶記30元,放題街坊,食神抗通脹 你說吧,我不說 不懂得說唯一的解釋就是由官方到民間都其實反映到 香港人其實對這些事已經司空見慣,如果從一個 平常心的角度他就是想你們我們不要那麼上心對不起不得不上心整個現象表達出來叫大家不上心如果我們今天這個節目都不上心我又是對不起我的下一代 我們這個D100的存在是什麼 我就要吶喊對於這些問題 共產黨一黨專政底下中國人完全沒有自尊沒有自由沒有我們應享有的權利那你逼多些人佔領中環官逼民反 民不能不反,我們讀歷史的時候讀過很多次 我們一定要背這個下去,不然你很難合格 這些太監、宦官、當道 我們的香港,你看看曾鈺成說什麼,一會我就罵他 又說,他怎樣去演繹愛國愛港 他忍不住了,做主席了 喂,都似係冇感覺咁啊。係囉。咁令大家覺得,哎,呢啲嘢都係咁㗎啦。刻意做到冇感覺,跟住你去即係幫拖囉,小馬大幫忙,聽下新聞之後,你1831,138你都可以打嚟傾啊。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维权人士胡佳在社交网站表示，香港社运人士杨康昨晚在北京准备搭的士时，被十几名便衣人员包围，受到其中多人围殴，并被警车带走。胡佳说，带走杨康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三名本港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昨晚下午在北京采访杨康，尝试探访意见人士刘晓波妻子留下时遇袭，其中一名摄影师被五人按在地上，全身多处受伤，要到医院检查。多个新闻团体发表强烈谴责，特区政府亦都表示关注，会透过驻北京办事处了解情况。对于有本港记者在北京采访时遇袭，在北京出席两会的港区人大代表刘建仪表示，当局应该对到内地采访的香港记者给予方便，他对事件感到遗憾，希望当局彻查，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并给予香港传媒信心。他说，若果有机会，将在今日的人大小组会议向相关官员反映。对于本港社会人士杨康据报在北京被带走，刘建仪说会先了解，强调若果事件引起港人关注，当局应该提高透明度。本港空气质素欠佳，三个路边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铜锣湾录得196，中环181，旺角147，全部都属于甚高水平。预测今日路边监测站指数最高会达到200。环保署提醒患有心血管或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儿童和长者，尽量避免长时间逗留楼宇密集和交通繁忙的地方，以及减少体力消耗。信贷评级机构惠誉宣布，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由 A- 下调至 BBB+。 惠誉表示，意大利上个月的国会选举结果令当地难以在未来几星期形成稳定政府，政治不明朗增加和对未来结构性改革的不利影响，构成对意大利经济的不利因素。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早前表示，希望新政府尽快组成并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晴干燥，下午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现在 Andy 同你讲下交通消息啦。因为紧急水务维修，现在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工业中心的慢线已经封闭。讲下啲封路措施，为咗配合清明节扫墓活动，和合石将军澳亦都会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和合石桥头路会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亦都会有特别嘅交通安排，由而家开始到下昼6点，通去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封闭，禁止车辆驶入。讲下啲隧道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而家喺汽车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城隧出入口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一百有声台，环星天文。 可以睇到大班回报， 周一我咧就好人一个， 本来呢 可以提炼到开心大活人精华片段， 仲有 D100 有声台各大王牌节目精彩宣传片， 哇好多嘢睇，点样睇？ 登入 youtube.com/D100HK 再睇到 D100 嘅 YouTube channel 啦， 记得揿埋 D100 一呼百应环星于文旁边嘅 subscribe 免费订阅制，咁以后有啲咩新片即刻通知你睇。 D100 有声台自己嘅电视台 ，D100 YouTube channel 环星于文有得听，仲可以好好睇。 对冲人生路，今集钱子健请嚟早找 shopsaosao.com 创办人讲下网上心境。两位八十后 Vicky 曾经在高盛投资银行对冲基金部门工作。 Vicky 就是台湾 in an investment bank at Goldman Sachs。 一段很久的时间，脑力激荡，终于早早诞生了。 Link 是强力品牌 Gucci 要员，在一年之前决定离开稳定的工作，在虚拟的网上世界帮助有潜质的时装和品牌设计师解决集资和生产问题，希望做到最大杠杆效应。还有八十后分析师 Vivian 和钱子健一起分析早早shopsaosao.com 的生意模式， 他们将你想找的东西，譬如衣服、accessories 每样东西都 categorize 了，你一 click 进去就看到。 好歌听出以后，话题激发心灵，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对冲人生路见。 佔領中環會不會令到我們那天在經濟方面、財經方面的活動是受到阻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有沒有影響？那代價是全香港市民都要付出。 做了這個保安局局長九年時間，遺憾呢我做不到這個23條的立法呢，是我任內其中一個後遺憾。 波雷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陶君衡。 我要找一个朋友。 对，你得找吴野亮呀，找吴野。你有他的电话吗？ 有吗？ 我有他的地址，他已经两年没有 电话。你给他打电话 呀。别在我们这儿，我靠边。别在我门口录啊！ 我 不录， 对啊， 滚蛋！ 第二呢，虽然我哋咧就系一个电台啊，网上嘅电台，你系睇唔到，不过我相信咧啊，你同好多香港人都一样，喺电视嘅新闻报道已经睇咗无数遍，个心咧都系痛咗无数次。但是呢阿土正如我剛才讲，即是我们近这几年，我们香港的记者不断在大陆被无理和残，即是不要说只是无理，简直是粗暴的对待，不下一次多次啊。今天即是听讲好苹果呢，我就即是要找回，即是苹果好像是将这个的好几次，由2008-2009年开始，我们的记者呢怎样被这个粗暴的对待呢？在大陆不同的地方，你拿着苹果啊，梗有他有这个的即演绎的。那你就知道我们香港人呢，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自由的角度，竟然我们的传媒呢，在今天文字的媒体只是明报和苹果是头条，而社评呢，暂时我看到只是明报的社评是作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控诉，即是港记者北京采访遇袭，公安需彻查，发办凶徒，就是用凶徒来去表述，这些真是就是正正我们要做的事。刚才呢，我们刚才提到那里呢，记者内地采访遇袭呢，就2006年5月22和23有线记者李家聪和亚视记者陈兴昌在深圳采访内地首宗 PAC 民事的诉杀案的时候，遭多名医院职员围殴， 陈兴昌被水喉铁狂勾手脚、及背部，返港后需送院。申报及大公报记者也遇袭受伤。你看到2006年，你申报和大公报都，你的记者都被遇袭。你今天申报头条是什么话？我考你记忆啊，同你记不记得申报头条是什么？ 你说李嘉诚啊，长实个盘啊嘛，你 话啊，即系你啲即系后生仔，即系后生仔，真系咁都可以俾你记得嘅， 唔系、但系呢个2006年之后咧，又唔系话冇事噶噃。09年9月4号就无线记者林子豪摄影师刘永全同埋 Now 新闻台嘅摄影师林振威新疆乌鲁木齐采访嘅时候咧，就关于汉人示威啊，煽动闹事就被武警打伤， 系 戴埋手扣，扣咗三个钟头。 跟住咧就去到10年啦，12月10号吓，咁啊喺一批驻京记者采访内地毒奶粉案嘅受害家长赵连海嘅时候咧，被30多名屋苑居民委员会人员，即系又系琴日嗰啲啦， 民兵 啊呢啲咁嘅流民啊，你问我就。唉，民兵流民，唉，拳打脚踢，港台记者王慧培被掌掴啊！嗱，你会睇到，即系一则嗱，其实咧，我印象中就唔系净系呢几样嘅，有一次咧，就好似即系差唔多系啦，嗰次就冇俾人打，不过咧就俾人屈，好似就好似系啲记者在酒店度咧就俾人。软禁咗喺酒店就出去采访唔到一单，即系又系类似维权嘅新闻，我已经唔记得咩啦，系乜嘢？记唔记得？ 我梗系记得啦。你将喺香港殴打记者嗰啲咧，同内地殴打记者嗰啲咧 mix up with 咗啦， 系嘛？ 即系已经捞到乱晒大龙啦，因为我哋而家一国啊嘛，强调 系 嗰次系李克强啊，好似系你记唔记得？ 唔系， 李克强访港啊嘛， 唔系，一定唔系。 苹果记者问一个问题，跟住软禁啊嘛。 唔系嗰个唔系，系有个女记者，好似唔知 Now 定 Cable 嘅，啊出边啲同事帮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啦。這個、呢一个佢跟住就好似想查佢啲行李，跟住想老屈佢带粉咁上下嗰类嘢嚟嘅，然后就混咗佢成几个钟，等佢采访唔到一段新闻，好似系即系。是有单是有即是有个法庭要上法庭嘅，即是这个真系，唉，老人痴呆啦， 唔使记忆嘅细节啦，就系话呢啲咧已经其实系司空见惯啦。你我哋又将喺香港发生嘅完全咧同内地嗰啲咧越嚟越似啊。喂，这个先恐怖啊！嗱，香港嘅传媒阿富你提起就系话咧，我哋点解所有嘅头条咧？都是小提这件事。第一可能就是这个现象已经大家见怪不怪了死了。这个第一个死。第二个问题就是呢就是连香港又有内地又有。那是真的好像我们所说的张晓明所说的现在越来越一国咯。 我就觉得呢你用那句话见怪不怪呢我觉得在香港就是这班传媒人的心目中呢佢一定唔会话就咁嘅见怪不怪，而只系咧 麻木， 唔系麻木，佢要擦鞋，佢要献媚，吓话俾老共听吓，我唔会报呢啲新闻，我唔会摆头条嘅， 隐恶扬善 系啦，即系如果你咁样咧，你咪即系间接话俾老共听，打得啱，打得唔够劲啊！唉，最好就一刀捅埋去，呢班友杀鬼晒，跟住咧，即系好似对嗰啲，你知唔知即系上边嗰啲几多令到我哋？如果新闻系自由啊，你好喺好多上边网站有好多嗰啲报道，如果系收地收楼，几多老人家用自己嘅身躯？嚟去抵挡嗰啲铲土铲泥车，有几多个系俾啲铲泥车铲过而死嘅，都冇人会去报道。嗱，你中国就已经去到咁嘅角度，你作为中国人，我觉得真系羞耻，我块面我唔知拧去边。你谂下，如果我哋嘅传媒系作为第四权，竟然对呢啲视若无睹，竟然对自己嘅记者被打。粗暴的对待你竟然头条又冇 寫評又不寫，你咪終於咪終有一日咪到你身上呢，你就知囉。昨日已經好多人啦喺度暗諷無線啦，係咪你自我約束咁多年啦，無線新聞事事彈彈咗咁耐啦，你而家咪事事彈彈俾人打囉，係咪你睇下你高層點樣處理，嗱你睇住啦，冇嘢㗎，咪安撫下呢個記者，咪下次搵第二個上去俾人打囉，係咪冇辦法㗎。 唔係佢自己都唔係冇俾人打過啦。 係所以。 頭先我哋讀嗰段咪09年9月4號嗰次咪已經俾人打過一次囉。 即係所以頭先我哋一路觸及呢啲啦，打人呢梗係即係呢啲係已經係違背我哋國際間而家現代人嗰種文明嘅良知同埋行為。咁但係呢我要提嘅呢就係大家當然大家要想下怎樣營救楊康啦，這個我覺得即是九點後我看看找不找到立法會議員、特別泛民的，麻煩喂你不要坐在這裡什麼都不做，是吧，即是 不是你不要學似這些傳媒啊， 是 司空見慣啊， 沒錯、即你 習以為常， 習以為常呢那就真是下次上去就打你咯，動你咯，是吧，你就不要見怪了如果是這樣。但是呢阿土，我想话头先我都话，你点解有咁嘅国家？就系、是、因为有一部分呢啲人民咧，纵容，甚至好，即系有啲当然我哋不得不，我哋冇权冇势啊，唔系我哋去纵容，而系根本个个咧根本咧俾强势嘅制度咧系钳制，而令到我哋都冇声出。但系有权有势嘅人咧，老共就要同呢班人一齐咧。在度吹嘘，在度咧，对于呢一个国家嘅点伟大啊，我哋应该点样爱国，点样爱港？嗱、曾玉成啊，即系呢个咁嘅立法会主席，我唔该你，立法会主席咧，你应该中立嘅。你睇下佢今日咧点样讲爱国爱港啊，谈特首啊，有几句我听完咧，我就真系呸佢啦，话俾你听。其中有讲，佢话候选人。可以繼續認同核心價值，如保護港人有權繼續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咁你以為啊幾好喎、繼續喺街上喊平反六四，但不能自己參加，這是另一回事。跟住咧就話啦，你話如果一個泛民當選上到北京要求領導人平反六四，那可以嗎？或会必每逢有意见人士受压制时会为他发声，那可以吗？梗係可以啦， 点解 可以呀、曾玉成。你要嚟真係大佬，你话俾我听点解唔可以，咩叫一国两制，曾玉成。嗱呢啲人呢咪就係、 是、 趋炎附势。 而家成个建制派、包括曾玉成作为代表，第一我哋已经有质疑佢，喂你作为立法会主席。是不是经常发表这些政见言论的，你不是说保持中立的吗？ 就是咯。是不 是做完一届之后就不记得了自己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这个是指其一。喂，指其二就是、喂，正如阿富刚才你读出来的要求平反六四要求即是、意见人士受压的时候发声，作为香港的特首不是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就不要讲啦。那你日后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他不噏得啊，他不反映得这些意见啊。 仲有啊，你听完之后你可能仲兴，大家可以睇下啊，即係一种对候选人言行，大家可看成是一种对候选人言行的约束，而非对候选人人选的约束。你讲咩嘢啊，约束，你真係而家真係当我哋畜生啊，约束，不过可能梗係我玩下啲文字嘅啫，佢话真係约束嚟个约束。即不是因你不是爱国爱港便筛选你不准你参选，而是你出来参选，如果你的政纲公开言论选举论坛的表现要令中国觉得你是一个可接受的人啊。喂大佬，这些人呢就是 自我阉割， 是啦，喂你做太监就算啦，你喜欢自己找把刀一嘢去世就算啦，你喜欢忍得痛你忍得就算啦，你唔好我同你一起忍痛啊大佬，你出卖咗我哋香港人啊，你知唔知啊，喂我哋真正爱国爱港嘅人呢，你哋应该睇下而家我哋嘅国家，我哋嘅人民，我哋嘅同胞系几咁凄凉。 我们国家的角度 阿富，是多么无，即是待会你才怒气，因为我们一线就有何俊俊，真是以为这么早醒，被我叫醒了他，还是吵醒了他，还是他睡不着，看到新闻，喂，仁哥早晨， 喂，早晨，喂，我们现在就两位前民主党人就同意原民主党党魁。你知道现在喜欢用的原字不是说个前字的，都没所谓了，重抽，为什么这么早起床啊，现在九龙塘，九龙塘，九龙塘，商场门口，你不要说那些九龙塘，这些九龙塘的地方是政客不能够经常去的地方，当然，我们真是一笑。 一笑就自知啦，有时真的要笑笑向呢个时事的一啲嘅悲情。阿仁哥，我想同你讲一两样嘢啦。第一就当然记者被打咧，已经系大家都即系不争嘅，即系大家要共同要去寻找个事件嘅真相。 全香港哗然啦。 但系咧，喂，阿杨康咧，最新嘅吓胡佳嘅喺网上嘅。Facebook 已經引述楊康呢昨晚去探訪一個昨晚是探訪另一個殘障女訪問郭智慧的時候呢，這個是昨晚的事來的，即是跟假記者不同的，因為事件真是一浪接一浪，現在楊康呢在昨晚呢探訪完這個殘障女訪問之後呢，就被十幾名便衣警察圍毆了成分幾鐘，跟住呢郭智慧作為女訪問想即刻找影相機拍低作證的時候呢，楊康已經被這批警察押上警車帶走，到現在仍然是下落不明。所以我希望仁哥你呢，就作為立法會議員呢，我相信要即刻向保安局去尋求協助。喂，這個是香港人來的， 是已经 出咗嘅啦，系冇错。即系你不如你讲讲你嘅跟进嘅情况好吗？ 依家冇嘢，但首先我哋梗系联络呢个保安局啦，同埋入境处啦，要求佢立即去到睇呢件事啦。咁但你知政府咧，就系、是、亦都会透过翻佢一向用开个渠道，就系驻京办啦。有几多用我哋真系，大家有眼睇到啦。就佢哋即系态度都系话查询嘅啫，即系咧，我谂都系都唔会咧，系即系一个好坚强嘅态度啊！喂，即、就、系、是、指出咧有好多嘢咧，起码我哋即系睇得到咧系唔符合程序嘅，有好多嘢咧系相当离谱嘅，譬如系明显系暴力嘅，即系不必要嘅暴力嚟到对待一个普通嘅市民，包括记者咁样。咁即系你睇政府嘅态度系软弱嘅，只系话咧系想去调查咁样。咁但系我相信，即系想去了解咁样。我相信香港市民梗系唔会接受咁嘅态度啦，系咪啊？咁所以我依家我相信都唔止我哋啦，第啲议员咧已经分别都有去信啊、致电啊咁样。咁呢个就算喺北京里边有啲人大 政协话 要查询，咁呢个都系即系大家睇得到市民咧系即系有好强烈嘅。要求咧，我哋要做啲嘢噶，呢件事一定要吓。 冇错，因为你睇到就系特首办嗰个声明吓，净系关注，大佬连谴责两个字都竟然只字不提。不过咧，佢呢个声明就净系限于楼下记者被打，所以仁哥我就想话杨康，因为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仍然下落不明咧。嗱呢件事，我觉得咧一。一样比一样更严重，所以呢其实你最好就打散找啲人呢，上面人大政协呢个个都系你问我呢就吹炎附势㗎啦。不过其中有一个呢田北俊呢，昨日人哋问到佢，喂特区政府几时这个普选这个政制嘅咨询，佢就喐罗范招芬就话，喂啊！咁迟啊，而家应该就要噶啦，咁就唯一你试下睇下，揾唔揾到阿田北俊去跟进阿杨康啊？又揾下，因为如果你揾阿李兆光咧，你问我，李兆光佢虽然佢都有讲话谴责噶，其实，不过咧冇噶啦，你问我呢一班官员，不过你揾到几多就揾啊，即系我谂 分散做紧， 你分散做，因为杨康始终而家直情系人间消失啊。 你被人打的記者昨晚很晚才在派出所錄口供，現在應該在酒店，應該是休息中，但楊康昨晚再去夜訪女訪民的時候這件事，因為現在今天的新聞仍然不是很廣泛，因為在胡佳的Facebook那裡透露出來， 現在只是剛剛今早開始有這段新聞，我覺得大家應該立即去做，否則的話，因為楊康是香港人，一定是香港觸目的，這點我想他都有些顧忌，不過就是我想不到，就是在對記者那裡，就是明目張膽，這樣張牙舞爪，這其實這就是暴民政治，他現在做這些壞事，很多時候他已經有一段時候， 是用那些不是穿制服的人做的，不是用官方的身份，對於維權人士全部用黑社會的人來做，這些簡直是流民，他不認數的，這些就是流民，他不認數的，那就隨便，太嚴重的時候就早做事，找一兩個人交出來，找一兩件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找一個人出來 趁住你未入商台之前啊，我就梗系要好快问你啦。辞职呢件系咪即系你必然会做嘅事咧？嚟去争取普选？ 我哋讲咗系整套嘢去睇嘅。 系， 其实嗰个最紧要嗰个行动咧，就系嗰个公民抗命占领中环嗰个行动系最紧要，因为嗰个系会集结最多人，同埋即系大家好多人要付出最高嘅代价， 冇错， 持续嘅抗争嘅。 可唔可以解释下你个四部曲啊？你同阿戴耀廷话倾咗出嚟系咪？ 其实嗰个戴耀廷第一提出嚟嘅，我讲佢又未曾喺即系同我哋全面去到倾嘅，即系琴日我即系嗰日我哋做 immedia 咧，佢系第一次提出嚟，我都系第一次当时先听到。不过当然你提出嗰啲嘢咧，以前有经过下嘅，但系佢四部咁详细咧。是那次是第一次拎出来的。咁我哋会返去傾，我真係老实讲，如果係有利成个行动嘅，呢个我哋应该做嘅。 人哥唔介意我问两个问题好嘛。 係好 啊。即一呢就係民主党话题，尤其是你自己啦，就话即係你唔介意会辞职公投啦咁样。有冇少少即係国今时作非嘅感觉啊，有冇少少。 咁我觉得。 冇返非啊。 唔係唔会，第一你知道我嗰个理念呢，我就唔会为辞职而辞职嘅。所以嗰个辞职有冇用，有冇推，有冇机会系推动成件事嗰、那个 当然啦，无端端辞职咁样戆居嘅，系咪？ 咩话？ 我话戆居居无端辞职，咁啊，梗系有价值先做啦。 到现在我都唔觉得应该咁，即系无端端为辞职。 冇错， 即系我觉得唔好话，即系纯粹系即系神圣化一个辞职嘅行为。不过如果有需要，我觉得亦都冇乜大不了。你知道我即系大家识咁耐，你知道一个人。个去留唔系好重要嘅事，不过你知道咧有一样嘢，呢个去占领中环、公民抗命，甚至决定去到坐监呢啲咁嘅嘢咧，我系一个人可以决定嘅，我唔需要民主党支持，亦都唔需要民主党批准。 明白。 但系辞职呢样嘢我哋要倾嘅，因为你做到补选咧，会有好多要组织嘅行动啊，同埋有大家市民嘅支持 参与。 咁所以呢样嘢我要做一啲嘅。 第二咧，我就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第一个问题答得好清楚咧，即系你觉得有价值啦，如果系有需要嘅时候。第二咧就系会唔会觉得即系如，因为当然你有个好处咧，就系你一个就已经搞掂啦，就已经可以公投。 系啊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跟住成个泛民啊，即系你都要去参与噶嘛，系咪？ 系 咪翻翻去即系五区可能会好啲咧，好过你一个，咁咪净系你民主党一个顶嘅啫，到时抽后腿喎、其他人会。 我相信唔会嘅，所以呢样嘢咧，正正点解话其中一个咨询嘅咧，就依家有个新嘅平台啦。如果真系要咁做嘅时候，嗰、那个平台都要大家倾咯，大家一齐做啦。因为咧就第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当然系继续会杯葛啦，对方又唔派人出嚟选啦，咁变咗可能有啲好骑呢嘅人出嚟选啦，即系有可能咁样啦。咁就变咗咧，投票率又可能又唔系好高啦。一个可能性咁样。第二个咧，佢阴嚟，到最后突然间揾一个人出嚟选，然后 认真选同你。 嗰边动员，然后赢咗你。譬如佢真系搏到尽，真系都系呢个机会，我唔相信对方会赢到我哋嘅。但系如果真系赢到咧，又好结嘅，即系咁。所以我咁我呢边咧， 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呢，要非常之团结，是不是要博到 尽？所以我就说，即如果你一区公投就不够五区公投，能够各党各派都能够参与那个气势和那个组织和动员。 喂，不如这样，大仁哥时间有限，喂，找一天、okay. 请你上来我们 D100， 我们再吹吹这个问题。 好啊 okay, OK， 多谢你啊仁哥啊，我们听新闻。 D100 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维权人士胡佳在社交网站表示，香港社运人士杨康昨晚在北京准备乘搭的士时，被十几名便衣人员包围，受到其中多人围殴，并被警车带走。胡佳说带走杨康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三名本港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昨晚下午在北京采访杨康，尝试探访意见人士刘晓波妻子刘夏氏遇袭。其中一名摄影师被五人按在地上，全身多处受伤，要到医院检查。多个新闻团体强烈谴责事件，特区政府亦表示关注，会透过驻北京办事处了解情况。雇员再培训局将会推出多个新课程，包括专为年轻人而设的特种警卫课程，预计六月招收第一批学生。特种警卫和一般保安不同，将会提供保护要人或高级会所保安服务。局方表示已经联络保安及娱乐等公司，对方表示愿意聘请毕业学员，预计月薪会高过一般保安员的11,000元。课程将会提供80个学额，中学毕业就可以报读，报读者要先通过体能测试。台湾多个地区今日会举行反核大游行，主办组织估计在台北会有50,000人参加，游行队伍会环绕总统府等政府机关，之后在海达格兰大道通宵集会。主办组织表示，今次主题是废除核电，不会让任何政治人物上台发言，包括早前说愿意同集会人士对话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两年前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台湾民众反对兴建第四座核电厂的呼声高涨，认为台湾位处地震带，不适合起核电厂。马英九政府计划交由公投决定，预计在8月举行。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天晴干燥，下午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八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八有声台，还声于民。 你怕我怕个个怕。 香港地乜都贵，想推广业务卖下广告，黄师傅有乜奇谋妙计？ 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 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 每次只是需要港币100元，就可以在全球华人都支持的 D100 有声台落分类广告。 D100 有声台良心广播，在网上、智能手机 App、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 平民价钱，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D100 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 D100 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哋做得更高更好。D100 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登入 D100 D100.hk， 仲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贴索取表格。 将表格同付款收条传真去22970121，仲可以星期一至五上昼9:30到下昼1:00，下昼2:00到6:00打电话去。 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你今日 app 咗未啊？ 你今日帮人 app 咗未啊？ 帮 BB 仔 app 纸尿片 ，my favorite。 No。 帮人买鸭舌 ，my job。 Oh no。 哦，莎姐又到我。 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100有声台嘅 app 啦。 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100有声台 app。 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享受到 D100 有声台的靓声王牌节目啊嘛 ！That's great！ 想听 D100 有声台，我帮你 APP app。好玩星期天。 香港有一对长跑情侣，今届香港马拉松男的在10公里挑战组得第二，女的就在女子半马完成3连冠，他们两个曾经自费去云南进行高原训练，竟然有意想不到的体会，现在男的成为女的教练，因为他希望个女仔帮他完成一个关于长跑的心愿，就是参加奥运。好玩星期天今个星期专访香港长跑情侣陈家豪和姚洁晶， 收听逢星期日朝早8:00至10:00 D100 有声台，由何海婷主持的《 好玩星期天》。 政委中环会不会令到我哋嗰日喺经济方面、财经方面嘅活动系受到阻碍，对香港嘅国际形象有冇影响？个代价系全香港市民都要付出。 做了这个保安局局长9年时间，遗憾呢我做不到这个23条的立法呢，是我任内其中一个后遗憾。 不要钱了，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陶君衡。 明报今日社评讲到香港记者在北京被殴打的事，社运人士去到楼下住的地方，希望探望这位因为丈夫刘晓波获得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已经被软禁超过2年的弱质女子。香港记者跟随他采访，但被多个身份不明的男人阻拦和动粗，有记者被推在地下，仍然被拳打脚踢，多个记者因为这样而受伤。现在就是两会开紧会的期间，国际传媒云集，北京城的动态都会成为报道重点的。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无法无天的殴打记者恶行，对受到形象已经构成一定的损害，北京市公安局一定要彻查事件，抽出打记者的凶徒，按法律规定惩处。至于身在北京开会的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要发挥职能，要求当局严肃处理惩处凶徒，帮香港记者攞回公道。事发的时候正是在下午，而且有传媒在场拍摄的，这些凶徒仍然毫无肆无忌惮地行凶，由他们的行动看来好像根本不怕会受到追究的。这些凶徒没有披露到身份，不过明报记者多个月前曾经8次去过这个小区，希望见到和采访楼下，但是都是被保安人员阻挠。由昨天记者拍摄到的行凶恶汉的样貌，其中一位就是当时阻挠明报记者的小区保安员。如果当局认为暴力就可以阻吓到其他人探望楼下，将是一个大的主观错误，因为每一次动粗只是会积聚住更大的反抗能量。今次殴打香港记者事件发生在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府要严肃处理，一定要依法行事。 如果处理恰当，还可以挽回这件事对北京市甚至整个国家的负面影响。如果处理不当，所谓包庇的话，将会进一步打击北京市的形象。所以北京市政府应该责成公安局彻查事件，将凶徒绳之于法。明报的社论要求主管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亲自介入这件事，解除对楼下的软禁，结束一段荒谬对国家声誉形象影响到极大的胡作非为做法。 早晨啊，早晨啊，陶君行。 早晨啊，郑家 富。如果各位听众刚刚起身咧，咁你啊避过咗我头先即系吵吵闹闹嘅声线啊，可能令到好多瞓紧觉嘅人咧， 俾你搞醒， 觉得唉，一早琴晚睇到啲新闻已经唔开心。唉，不过咧呢啲唔开心咧，我哋就系即系爱之心就责之切。即是一个国家搞到这样，我作为真正爱国的人就应该要真是要高八度地去喝止，而不是呢是好像香港今天的报纸这样、卖下这个卖楼头条，甚至30元茶餐厅那些来做头条。唉，咁香港嘅传媒人咪上到咪俾人打咯，跟住即民运人士咪可以即完全拉咗，哋完全都根本系人间消失咯。嗱，我 咪公道啲讲啊，富，即系我就觉得即系除咗要买呢一单做头条之外咧，即系你话30蚊抗通胀咁都可以买嘅，咁有啲报纸。即是既摆即是公安打人亦都摆呢一个嘅30蚊。 买我意思即是话是头条嘅处理。即是如果你好简单咋嘛，如果老共睇到香港今日嘅报纸。哦 冇事。 差不多啦，没有太大的问题嘛。打打打接着打。就係咁咋嘛。继续打你囉，洗澤嘅纸呀。你哋香港人都唔识出声咯，觉得好似甚至系，打得啱，呢啲人搞事喺度搞屎棍。 人哋开紧两会嘅时候，你又上去搞事，你系应该俾人打嘅。 试下访问嗰个咩陈素心啊，或者嗰啲马恩国啊，你问下佢够唔够胆讲一句吓唔啱啊？嗱、我哋唔好阻住阿麦燕婷咁耐啦，我哋请嚟记协主席 麦 燕婷喺我哋嘅电话旁边。Hello， 早晨啊，麦燕婷。 早晨，麦姐。 喂嗱、我谂无需多讲嘅背景。 咁所以我先讲上先，我哋唔出声。你见到我哋， 我知道， 其实 我知道， 即系第一，我哋出声就当然噶啦、但你会见到咧，即使系一啲我哋即系平时咧觉得系即系被标签为呢个亲中嘅记者组织咧，佢哋都出声明，虽然嗰个调子咧就 系 当然比我哋温和好多啦，咁但系即系佢哋都出声，咁就大家可以想象到件事咧系几咁即系令人气愤。即系而且即系正如我哋喺我哋个声明嗰度都讲啦，即系我哋觉得今次咧真系好离谱嘅，即系已经、即系唔系话阻嚟噶啦。大家都知啦，喺大陆采访，虽然佢话尊重新闻自由咧，即系呢啲即系废噏嘅啫， 系 空话嚟嘅。 所以我哋都预咗咧，即系做一啲比较即系可能预计当局唔中意嘅新闻咧，都会小心。亦都預咗可能俾人阻㗎啦，咁但係阻通常都係即係你推推拱拱啊，尤其喺北京呢個天子腳下，話而家竟然呢係真係圍住你嚟打，即係你已經跌咗落地下，你仲要去對佢腳踢，你有冇搞錯啊？咁仲即係反而呢係即係令到呢啲人而家咁即係我覺得越嚟越粗暴，或者即係視打人如即系无物嘅人咧，其实可能其实系同政府嘅态度系好有关系嘅。即系你头先已经讲到，就系中国政府就是、啊，你哋咁嘅反应啊，知书达咁。 系咯。 但其实我觉得亦都系，即系香港政府亦都有责任咯。即系香港政府喺咁多次嘅即系打记者嘅个案里边啊，即系大大小小我哋讲，有边一单系真系拉到人，或者系叫做有人绳之于法啊？冇。最多咧就是我哋跟进，跟下咧就冇得进。咁今而家咧就即係過往都仲話關注下，即係梁振英上場之後咧，其實有時咧即係打記者佢都懶理你嘅聲明。 你淨係睇到咪琴日個聲明咧，麥燕婷， 琴日聲明咪 奇 咯，就係、是、 咪就係咯，表示關注啊！哎呀， 你關注乜嘢，大佬？劇片都俾你睇曬啦， 就係咯。 重要就係咧講話啊，如即係保護佢哋咩合法嘅即係。 正常採訪， 是正常採訪。 我想問有什麼採訪是不正常的？ 是沒錯。 你這樣說是不是為你 即是有個框框的新聞自由，是你在那個框框才是正常。 有沒有搞錯你自己啊？即是你如果是覺得即是新聞自由是應該尊重，你其實應該真是帶領中國向前，就是什麼叫做尊重新聞自由。你現在反過頭就是怕死他說你這樣，還要是跟他差不多想下台階，就是嗱， 合法正常， 咁我哋咪就係話俾大家聽啦，你哋唔正常採訪，所以抵打， 所以咪抵打咯。咩麥燕婷，我又同你分享，啱啱有段即係上邊，你知而家開緊人大啦，政協。咁啊啲記，你哋啲同事就喺上面揾到啊，我哋嘅劉建義議員啦，因為對於社運人士楊康據報喺北京被打完之後又強行帶走，問下佢咩意睇法，佢話。如果事件引起港人关注，当局就应该提供透明度。你就睇佢呢两句，你就够死。 有前提啊， 即系话如果引起港人关注，即系话如果冇人知咧，哎拉拉拉啦，哎冇所谓啦。 咪咯，即系你呢啲喂大佬，无论系一个、两个或者好多个嘅港人，港人嘅人身安全 系啊， 都应该受到保障噶嘛。即系呢一个就喺呢件事上高咧反映出嚟啦。第一，你记者本身已经即系俾人打，你冇你撇开个记者个身份，佢都系一个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 你香港政府系咪应该保护港人嘅安全咧？ 冇错， 吓净系站喺呢一个立场，你都唔应该出琴日嗰个声明啦。 冇错。 再讲就系、是、再另一个身份就系、是、佢哋记者，佢哋喺度做紧正常嘅采访工作。对于我嚟讲，所有嘅采访工作都系正常 的，都系正常 的。尤其系留下呢件事，我相信即系你讲佢，你拎去边度？讲人哋都会觉得呢个做法系方天下之大谬。 系、 你一个咁大嘅国家机器去虾一个药剂旅流，有冇搞错啊？咁、记者去关心，有社运人士去关心，系好正常嘅。我哋去采访，当然亦都系正常啦。 系 嘛？咁你即系有关嘅做法就好明显，你就更高层次，你就打压新闻自由咯。如果你港府都唔出声，咁、你仲讲乜嘢？ 而且咧，就算系我俾你话。我当你啊退十步啊，你都唔应该喂对一个啊未喺法院审你嘅人咧，你喂大佬我犯咗咩罪啫？你话我唔正常啊？好啦，我就当你话我唔正常采访啦。喂，咁你都唔系咁样啊，拳打脚踢呢啲系不文明嘅行为。你 CY 梁振英就点都冇可能冇一句谴责呢啲粗暴嘅行为噶嘛？嗱，咁所以阿麦燕婷，我想问一问啦，嗱，事至如今，我哋香港已经喺呢五六年、十年、八载，我哋嘅记者喺国内已经系咁被粗暴嘅行为对待，嚟到昨日呢一刻，而梁振英竟然用咁嘅态度，我觉得你哋嘅传媒系咪应该要喺呢个问题上向梁振英系去一个好严厉，甚至你哋谂下究竟点样向佢表达你哋强烈嘅不满咧？我觉得矛头应该就为揾梁振英 算账。 算账。第一就系呢个记者被打之余咧，我觉得你即系点样能够保障到即系记者嘅安全先？ 系啊，呢、这个亦都系即系我哋琴日发个声明嘅要旨啦。见到我哋都系即系我哋一直好强调，你政府系有责任保障人民嘅安全。你內地政府有港府又好，咁你而家所以我琴日都同啲行家講啦，而家 CY 仲喺北京噶嘛，你一定有機會採訪佢啦， 追佢， 佢都要表態啦。你睇下，即係而且人大亦都正正係因為而家開緊兩會啊，個影響力更加差啦。當然對即係中國嘅形象嚟講，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就港區人大同埋政協跟進。咁我哋都見聽到咧，有一啲即係人大已經表明佢會跟進啦。咁啊。前保安局长李小光就话佢今日会喺小组讨论嘅时候提啦，咁我哋睇下佢即系提议啲乜嘢，究竟点样去促请即系国内嘅相关部门咧，真系唔该学习下点样尊重新闻自由。 冇错， 你如果你希望中国系真系跻身国际社会，你唔能够只系即系靠钱咯，你系需要即系接受国际对于人权嘅尊重。咁呢一个咧系我哋亦都即系因为今年年底咧，其实联合国会检讨，就是会睇呢个中国嗰个人权状况啊。咁我哋都已经提交咗意见书咧，就系、是、促请咧中国政，即系促请联合国咧，系要希望促快啲叫呢个中国咧，系落实嗰个国际人权公约。你签咗十五年啦、你准备咗十五年，你而家都仲唔肯去落实？ 佢用钱嚟去，觉得我已经系一大强国，美国佬都要睇我头、一句简单嘅，吹啊！ 打你咪打你咯，啊！即系， 所以我咪 外国人继续要嚟我度揾食，吓、啊、我哋几强大，佢而家就系似呢个似 暴发户啊， 暴发户咯。 喂，阿 麦 英 婷，我建议咁样啦，我觉得你可以同你上边北京嘅行家讲，如果我系你哋咧，我哋系兵分两路，一边继续采访，另外一班一定要拿还额。第二要逼阿梁振英表态，了一定要俾佢一个好，即系唔好再温温吞吞啊！ 唔系，因为 即系你再温温吞吞咧， 就好似过往经验咁咧，就系、是、事过境迁啊， 系 啦，慢慢就淡啦。即系你发完声明之后，佢又继续系咁。 即系而且一定要喺上面围住梁振英，逼佢一定要讲你谴责你都唔敢讲。如果我系记者，我咁问佢啊， 点解唔谴责？ 点解唔谴责？你点样跟进？乜嘢叫做正常采访？而家你咪话琴日嗰啲唔系正常采访，你要逼佢埋墙角，你都要。 但阿郑家富，你呢啲声音肯定可以上得到去北京。我知道啲行家系有翻墙， 好兴 听嘅。 系，我希望啦。 我哋都第一，我哋睇啦，即系我哋都俾时间佢睇下你系咪真系今次你正常啲去处理。如果佢唔正常处理，我哋一定会有跟进行动，唔会俾佢即系。好似即係過往咁咧，即係執執波， 是 化少少事化無，跟住就啊冇嘢咁樣就算數。即係而正如你所講咧，我覺得政府係責無旁貸，佢一定要出聲。你諗下，我記得個零兩個禮拜前咧，德國嘅記者咧，佢喺北京近郊採訪咧，又係俾人打啦。當時係德國外交部召見中國嘅外交部官員嘅，向佢即係 提出抗議、 不滿啊、抗議啊咁樣嘅。喂，大佬！我哋虽然系即系吓内交啫，但系系咪都应该有一个正确嘅态度， 冇错， 表现翻俾国内嘅部门睇咧？ 冇错，冇错。好啦，喂，阿麦燕婷，咁希望咧睇睇事态发展。不过咧， 我亦 都希望 大家即系继续支持， 我哋会，我哋 D100 咧 关注香港记者啦。 冇错， 因为咧，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如果。搞到大家都以后都唔想，唔系唔敢，系唔想翻去做嘅时候，其实你对即系香港人嗰、那个即系成个社会嘅知情权啊，甚至系一个正常嘅发展吓、啊，即系所谓就算我哋讲得即系好似大香港主义啲就，即系希望都帮助大陆呢个国际化， 明白、 符合呢个国际标准咧，都系无助嘅咯。 同埋咧，最后真系希望我谂记者咧，记者系我哋一个好重要新闻媒体自由啊等等，系我哋香港个。一个核心嘅价值，所以今次呢件事咧，唔系净系因为俾人记者你哋一群人嘅问题，而系我哋全港咧。我相信咧，等梁振英翻嚟，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即系高调地嚟去即系提出我哋嘅声音，甚至抗议咧？我觉得系需要。 冇等佢翻嚟啦，喺北京就 北京当然 就追佢啦。 我指嗱，北京当然你哋班记者，但系你知道咧，一定咧上边就。定保護到個 CY 咧，你有張良計啊，佢有個長梯啊，上邊北京要做，我梗係支持啦。我意思即係話咧，我哋成群嘅記者朋友，我哋好多，我哋香港嘅嚇、政壇好，我哋普通香港人好，覺得呢件事係要出嚟表達不滿嘅，好嘛？多謝你啊，麥燕， 多謝麥張 嘅嗱，所以咧嚇。你睇完呢、這、一个头先我睇阿刘建仪呢件呢啲咁嘅所谓人大嘅回应咧，不知所谓，呢啲咪宦官太监嘅所为咯？乜嘢叫做如果引起港人关注啊？系嘛？当然你话打人咧，打记者而家就全城都关注啦。琴晚十点几，杨康秘密咁神即系静静鸡咁俾人打完之后带走。啊、哦，刘建仪系咪即系话香港人可能唔知噶吓、啊？即系大家呢段新闻因为咁新， 唔系呢个就系自由党嘅风格嚟噶嘛？ 哎 呀，刘建仪系咩啫？自由党话自己支持市场啊嘛，支持市场嘅人就系、是、喂见到群众有声音，咁佢咪跟咯。如果大家唔嘈嘅咪算咯。咁你嗰啲核心价值去咗边啊？ 嗯， 新闻自由嘅核心价值去咗边啊？大家有表达意见嘅自由嘅核心价值去咗边啊？ 冇错，冇错。 自由党完全呢啲嘢，喂，睇到佢条路套路喺边度？ 唔系，所以，唉，不过当然咧，我哋嘅人大， 唔系，我觉得当然一样嘢咧就系阿富， 系， 如果唔佢唔系咁讲，又点做到人大啊？ 咁啊系， 好似你咁讲，你估你做到人大？ 所以，唉， 十世嘅郑家富啊，郑家富十世都做唔到啊！ 俾我都唔做，甘心去做呢、這个即系啊 爪牙鹰 爪牙， 大佬未鬧完曾鈺成又似你 他說作為特首有憲制角色, 按基本法定義是代表中央管治香港, 若對重大政治問題與內地口徑不一致, 會很麻煩, 對泛民而言這也是困難的問題。 所以說香港不會有進步, 只有退步。 如果你說一國兩制, 原來就是我們要跟著老共那種殘酷的手段打壓異己, 而對中國一些違背良知、違背國際原則的事, 我們噤若寒蟬。大家你總之不敢出聲，還要不敢出聲得來，還要在這裡擦鞋擦到上心口，那是不是我們香港人希望我的特首就是要這樣呢？這種聲音所謂的愛國愛港，就是跟我們大部分，我夠膽說，是大部分的香港人是違背的。 我們所謂的普選,那就是假,門檻要高,要選一個你們國家中央老共認為愛國愛港那些才行,那選完就等於沒有選,選腳趾還好啦。不是,民主選舉的價值是在於什麼呢?問曾鈺成,你自己,他自己都參選了很多次啦,是不是? 不過他是幸運,因為他一定是代表制裏面,這些人一定會當選,再加上寨餅種 自問他自己都說自己很愛國愛港的曾鈺成,我想告訴他,如果你真正愛國,你就應該向北望我們的國家,我們想去愛他,你就不要害他,我們就不要見到他的壞事,你就不敢出聲,你這樣就是縱容裡面一些大賊,一些狂妄自大的黨員,共產黨這班人, 你這個國家永無進步,是跟國際的普世價值越行越遠。阿富,我發覺最近有一個現象,為什麼我們的強國人,內地同胞去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在內,大家都好像很不屑、很鄙視。其中一件事就是,除了你有錢之外,你都不是一個 是現代在世界文明裏面應該擁有的價值的人。所以你見到這些東西,老實說,曾鈺成在說你的愛國愛港,其實根本是在自我設限。你跟日後的特首候選人是定正光,就說這件事你不能說,那件事你不能做。民主選舉不是我們選的,你幫我定的嗎?一國兩制呢,即是說 你不就是名存實亡,你不就是證明,那你選來做什麼?你說明兩制,我們這兩制就是希望我們在南方一隅,我們香港是一個國際的大都會,用我們比較文明進步的國度,來去帶領我們的中國13-14億人民走向民主,這個才是我們香港人 的態度和我們的抱負,而就不是口口聲聲愛國,就閉上眼,不敢說國內一些的不是,跟著讓我們的國家走向退步,走向一個完全是獨裁和踐踏人權的國度,這個不是一國兩制應該做的事,所以你說特首不可以喊平反六四,誰說不可以? 現在共產黨內部都可能遲早平反六四的時候,當他平反六四得的時候,你就跟著他拍馬屁就立刻走出來說,是啦,都真的要平反六四了。 是不是我们香港人想见到的未来特首呢？所以你要选一个真的原来要紧跟共产党 的尾巴的特首，你选来做什么啊？所以呢，各位， 不如等委任算 了。是啦，所以呢，占领中环呢，经过昨晚打记者拉杨康，我相信呢，我们的火心那些热啊，那种火啊，已经出晒嚟㗎啦。你真係好自为之呢，曾玉成等人，你梁振英呢啲咁嘅特首。 唔係，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曾玉成呢啲咁嘅言论呢，就係推向佢老世去死角。 係囉，好啦。 你只係令到呢更加大家官逼民反。 新闻之后 ,1831138, 继续傾。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的本港社运人士杨康，昨晚十点几在丰台区被多名男子包围，押上公安车，他的内地手机一直打不通。维权人士胡佳估计，杨康是被国保人员带走，相信他会被遣送回香港。胡佳说，事发后致电不同派出所寻找杨康下落，有派出所人员向他们暗示，处理杨康的手法会和其他内地访民一样。胡佳又说，昨日收到杨康短信，表示殴打香港记者的人和前日在楼下屋企带走他的是同一班人。胡佳促请港区人大和政协委员跟进事件。政府提出限制旅客携带奶粉出口，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出席本台节目时批评措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变成闭关锁港，建议政府考虑设立边境商场，让旅客购买所需商品。在同一节目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定光说，措施并非针对自用旅客，而是避免水货客活动影响民生。民主党涂谨申认为，可以考虑设立零售点订货制度，让有需要市民透过订购方式确保供应。非洲肯尼亚总统大选完成点票，现任副总理肯雅塔取得刚刚过半数票，但需要等待官方公布正式结果。肯雅塔得到 50.03% 选票，比得票第二的现任总理奥廷加多接近7%。奥廷加之前投诉选举出现违规，肯亚塔被指在2007年大选中煽动暴力，导致超过1000人死亡，国际刑事法庭要求他7月出庭应讯。英超曼城前锋迪维斯涉嫌在停牌期间驾驶被警方拘捕。迪维斯一月承认未有向警方提供有关超速驾驶的资料，判停牌半年。他在当地星期四被捕，获准保释外出，若果罪名成立，最高刑罚是入狱6个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晴干燥，下周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现在是 Nick 跟你讲下交通消息啦。跟你讲返啲路面事故，喺九龙区因为紧急水务维修，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工业中心嘅慢线已经封闭。新界区荔枝角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元朗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锦田逢吉乡嘅第二同第三线都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受阻，而家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 提你，为了配合清明节扫墓活动，和合石和将军澳会有些特别的交通安排。和合石桥头路会临时封闭，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也有些特别的交通安排，由现在到下午6点开始，通去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封闭，禁止车辆使用。讲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跟住大会堂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而家是汽车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而家是佛光街桥底。吉士居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卫理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城隧出入口来回，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八有声台，还声于民。 与时代同行， 为生命喝彩， 恩典时刻。 沙士十年对香港社会的心灵面貌带来乜嘢改变？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恩典时刻，主持罗文威揾嚟感染过沙士的谢耀扬牧师，同大家重温呢段香港社会的集体日记。与时代同行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一呼百应。 佔領中環會不會令到我們那人在經濟方面、財經方面的活動受到阻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有沒有影響？那代價是全香港市民都要付出。 做了這個保安局局長九年時間，遺憾呢，我做不到這個二十三條的立法呢，是我任內其中一個遺憾。 波雷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陶君衡。 苹果今日评论是爱国爱港这个连体婴一定要切割才能够存活，内容这样写的：北京高官近日就住香港普选行政长官设置爱国爱港防线，指出香港需要爱国爱港人士长期执政，又针对香港近年游行出现的龙狮旗一再谴责是搞颠覆。这些的言辞不用说，是针对着香港近日以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议题而发出来的。北京高官和香港清共人士一直将爱国和爱港捆绑在一起。实际上呢，作家李仪这样写的，他说呢，这个是不同的概念。李仪说是需要对这两个概念作厘清。他说香港本地和各地来香港的爱港主要不是爱这片土地，而是享受着这里的制度和它的核心价值。这个制度无疑是英国带来的，但是英国也都没有香港这样成功，因为英国人没有居港者的勤劳，因为英国高税和过度的福利。李仪说高举龙狮旗的意义不是想搞港独，而是要提醒中共和香港市民，香港人真正爱港精神是与爱国不相干的精神，是孕育于殖民地时代的香港精神。包括什么呢？包括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包括勤劳奋斗的狮子山精神。我们要捍卫这些，是因为我们所爱的这些具体的东西已经被爱党爱国逐渐蚕食，逐渐破坏，令到香港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了。举高龙狮旗的意义是，如果要爱党才算爱国的话，我们就不爱国了。如果爱国和爱港是连体婴的话，爱港者就必须对连体婴进行切割手术才能够存活。这个是香港多数爱港人士对普选的设想。 陶君衡,我們剩下20分鐘左右,就跟聽眾談談,早晨,葉先生。早晨,葉先生。你好。有什麼想說? 因為普通的人都不應該被人打落記者但這次他被人打說句他們都是自知業的自從這個689當應之後這些記者已經他們都不維護自己的權利也不維護自己的報道專業的精神好像很簡單記者被人打罰1500元你記者做過什麼追究一點追究都不需要追究 為什麼不去問律政司為什麼這件事罰1500元是一件很普通的事還有南華早報女記者這樣被人刮兩巴掌喂沒什麼報紙報聯合報的而且記者又沒有出來抗議在本地的地方都是這樣不了了之 你還期望內地可以有什麼措施可以保持你說得好就是你看到今天各大報章的頭條只是明報和蘋果大事報道其他那些說說賣樓茶餐廳多少錢然後OL被毀容你就知道跟著你還有你們的記者自從這個689當政之後 黑幕和一些東西都不去追究好像陳茂波湯房又不去追林粉強你為什麼見到他你不去拼一下咪問一下沒有問一下這個689為什麼你的管理是什麼管理還有你去到強國人的地方我打你就打你我什麼客氣你本地你在香港都是罰你 這麼小事而已記者是什麼事不過公平一點說因為記者在梁振英你用689去形容他就是一單接一單即是完了麥齊光接著陳茂波接著又林粉強他都未停過所以變成你的新聞是兩三天他就課仔了葉先生如果你是記協主席 你會怎樣做呢你會有什麼表達用什麼方法來表達很簡單我會發動記者會出街無聲抗議不報道兩會的新聞報道一定要報道報道一些黑幕還有要追究這個689的施政我覺得現在在香港現在在北京的香港記者 應該可能在香港人大的代表在他們開會的時候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覺得真的當然他們不會說好像劉健儀和劉曼超芬記者我現在說香港的記者因為你現在還有很多記者在上面 接下來香港,當然,如果你是記協主席 你應該帶記者上街自從很多年前記者大家一起傳媒面對暴行 曾經有一個很大的遊行示威之後, 已經再沒有了 中資公司在西區一間中資公司的分公司即是西環這樣說是不是很接近你是不是中聯辦哦不是中聯辦一個月蜜投資行我知道了收到了我跟那些大陸身份證的同事因為我部門都有幾位同事有些同胞在內地同胞跟他們說思維跟我們不同怎樣呢我也想聽聽強國人怎樣反應強國人就說他當然是在樓下搞亂當未死過但採訪記者又怎樣呢採訪不是有罪的吧就抵他被人打跟我們想的不同就是剛才我一早說現在楊康被人拘捕也是 雞毛鴨血出了街那些老總問我為什麼打得那麼大都打得漂亮一點拉在一邊打我被人看到就算了楊康拉你就拉你打得蠢反而是說我就是上了班今天星期六一邊聽著收音機一邊做事我就聽到你這樣說我就問那些內地的同事我覺得打得對所以為什麼共產黨可以繼續執政呢 為什麼可以繼續維持一黨專政呢都不單止是那些官僚的問題如果從你那個細小的樣本來看得到其實他就繼續縱容這個政府這麼惡行下去李先生有兩個問題想問你第一你問那些人他們的年齡和他做什麼職級第二 喂你是不是在做你通知你當然不擔心你來到你發聲沒有你沒有做這個聲音的處理你炒我都不想做你敢這麼大膽有吉士不同是啦那班什麼人背景年齡什麼水平有兩位都是年輕人來的高幹子弟 高度子弟在香港大學畢業即是下來香港大學讀書讀了幾年香港大學我不知道他可能有些關係可以在香港大學讀書即是高材生來的都已經是都這樣想的兩位二十多歲出頭慘了都離譜了不知道讀什麼書你跟他說他讀屎片 你們兩位是二十多歲都是在香港讀大學為什麼都是學不到香港的東西香港的大學證明有問題為什麼香港的大學已經不是培養大家獨立的思考赤化了不是我們去教他而是我們讓他們這樣同化李先生你知不知道香港大學的學生會裡面的內鬥被人滲透多嚴重其實不只是香港大學間間大學都是這樣 因為這就是老共必要做的工作社會控制有什麼事就是港大、中大那些就是我們日後的畢業生全部或者學生所有社會運動都是他去帶頭就死定了所以其實李先生你講你那兩位同事第一他應該相對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他應該有獨立的思考,而他都是為當權者塗脂抹粉 好大家好大家好剛才說一件事說回楊康其實剛才好像你們不是很熟悉他楊康其實他就在廣州出生廣州大的他六四的時候就幫偷運這個影片下來的時候就被人捉到所以他都比大陸運過一下所以為什麼他會有回鄉證呢因為其實他都不是一個完全的香港人可能因為他中了一些關係所以就容易一些回大陸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想說回 大班之前就說人民力量有免死金牌就不會被人捉但其實人民力量有四個人是被人審審的這個我在十級自由風也有補充過我們也有這個補充如果你這樣說大班是否要出來道歉呢可以你知道大班有事好好請說有時候資料都不是很準確請說 他自己之前有說過人民力量是被人審審的即是之前幾天的節目裏面但忽然之間就沒有說人民力量不用被人審審的可能他拆開兩個部分來講都可以不要跟大班鬥了顏生很怒氣的第三點是什麼剛剛趁著陶君衡在這裡我現在就要求你陶君衡解釋清楚解釋什麼你陶君衡那時候來紐約 那時候他工作之後你來過紐約的我是見過你的陶君衡是那怎樣呢你那時候跟吳文遠和陶那個叫做桂思傑來的時候是親口在我們我記得應該是吳文遠出口的但你在旁的 吳文遠大大聲咁講話，表面上追擊建制派，實際上梗係追擊民主黨啦。你嗰陣時係冇出過任何一句聲，咁我哋大家嘅 consensus 就係你係同意呢樣嘢嘅。我請問你陶君衡呢時呢日同我講，你有冇追擊過民主黨？ 我想問人民力量有冇追擊民主黨啊？人民力量同我哋同民主党撞嘅区嘅比例啊，系一模一样啊！嗱，我想话俾你听，好简单嘅道理啫。你继续信咧呢啲咁嘅宗教嘅话咧，你就会继续咧被蒙骗落去。所谓追击民主党，初时话200人，跟住又褪到100，最后得50。我话俾你听，诶， 大家唔好劳气， 收线啦，阿生， 大家唔好劳气。 诶，你自己留喺纽约嘅时候，你就我话俾你听，最重要嘅香港最大嘅敌人唔系民主党啊，而家系共产党。你听我讲乜嘢啊？你系头先话我冇讲，你 系 头先话我冇答。 好啦，阿颜 咩表面追击建制派啊？ 就话拜拜， 你嘥气，你真系。颜 生就话拜拜，我希望 我都叫佢拜拜啊！ 就即系我 唔好老屈人啦。第一，人民力量系咪真系追击民主党啊？佢派40几50人去，同我哋撞区嘅比例一样。高调，扮嘢， 系 呢啲佢系最叻。实际上。佢咪一樣係為咗自己選舉。 嗱，我哋D一 顏生，你咁叻嘅話咧，你翻嚟香港喐民主黨啦，咁你咪幫共產黨做嘢咯，收皮啦你。 即係我希望咧，我哋作為香港人咧，我哋如果支持民主嘅咧，第一我哋要包容多元，第二咧就唔好自己就鬥係咁鬥自己人。這個呢個香港人覺得已經真係好， 唔係 好氣餒嘅，唔係咁樣。 你令到大家好多嘅支持者咧都好痛心。 係啊， 喂，民主黨 者痛，受者 喂，民主黨做嗰啲嘢錯到不堪，係咪啊？冇參加五區公投，走入去呢個嘅中聯辦，係。但係個問題，你界定清楚最大嘅敵人係邊個先得㗎？ 即係譬如而家， 鬼唔知佢想。唔想佢繼續喺度搞我哋咩民主黨領導我哋個民主運動咩？ 手 温 無措，手温無措。有個澳洲布里斯班李小姐等咗好耐，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 喂 ，hello， 大家好嘛？ 大家好。 啊，你嘅聲線令到我哋而家呢一個即係 平復咗 個 心境， 即刻就真係融化咗啦！阿李小姐點咧？ 唔好意思，我第一次打電話嚟， 係啊， 多謝你， 聽咗好耐，我朝朝夜晚逐日都聽。 係， 其實我打嚟咧，我好氣憤啊，因為睇到話即係香港電視，無論喺大陸或者喺香港都俾人打呢啲事咧，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喺澳洲未必。實質做到啲乜嘢咯？但係我真係即係個心喺香港啦，睇到呢啲香港嘅核心價值一路俾人摧毀，即係香港啲人好似已經無動於衷啦，我好心痛啊！所以今朝係咯，所以我好衝動都想打電話。 阿李小姐啊， 今朝 李小姐，你講第二點咧，先至係我覺得真係即係你講得好啱嘅啫。我同你身同感受，記者俾人打。真係已經係好心痛，跟住我哋嘅傳媒自己自毀長城，自我閹割，呢一個先至最心痛。因為咁樣落去咧，你係縱容緊呢一個嘅狂妄嘅政權咧，繼續狂妄，繼續打壓，咁香港就真係真係真正嘅玩完咯，李小姐。 系啊，所以我头先听到陈德富你讲话，即系爱国爱港咧，系即系曾荣成嗰班嘅言论，即系话爱国系未，即系佢哋做错嘅嘢，我哋都唔讲，咁其实代表爱国咧，呢个真系一个好错嘅，好错观念咯。所以我唔知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吓，喺澳洲大住两个小朋友，但系我之前DC 俾人哋通缉嘅时候，我都写咗啲信去。好多呢啲傳媒啊，希望即係國際啲傳媒都了解香港而家發生緊嘅事咯，係啊， 我諗你打嚟咧。 你打嚟都已經是其中一個是表達意見的方法嚟㗎啦。 冇錯啦，咁 表達你的憤怒。 你繼續關注下，亦都呼籲澳洲，如果你認識得嘅香港人都聽下我哋 D 一百啦，咁就夠啦。係 啊，一定會。元旦嗰陣時我翻過嚟香港遊行，帶住兩個小朋友同咗鄭家富氣都影咗一張相。 係啦 ，OK， 好啦，咁你如果佔領中環，你都密切留意，好冇？ 如果是明年七一會遊行是佔領英文我一定會帶孩子回來好啊好啊多謝你跟著到王小姐 早晨陶先生鄭先生你好如果中國人繼續當這些事不見我不如呼籲全世界的記者不要去中國採訪 但又不可以這麼極端如果你這樣完全放棄不是他自己都不警覺的13億人我們有什麼可以做不等他吐了不去理會整個國家有得他好像鐵幕一樣封鎖了他這個呢這些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剛才有一位李先生西環組惹那個他引述有兩個內地的青年都覺得無所謂我覺得呢我聽完之後當然第一個感覺就是這班人這樣想事真是作簡自閉是不是真的抵他們死呢但我深信王小姐國內有13、4億人民我們的同胞現在資訊網上雖然裡面真的很多都被封鎖但是我亦都這樣說他們出來外面那些或者在現在國內裡面我想都不少人是只是心裡面是他是很想做些事但是令到他們根本在現在在一個鐵幕的國家是做不到事而我們在香港更加應該要幫他們衝出這個鐵幕我覺得有個感覺就是內地的人民第一 剛才那位李先生反映到的現象就是都是這樣的你只是愚蠢而已但是其實有不少的群眾都是敢怒不敢言因為你在面對這樣的制度裡面你不單止是新聞媒介他們內地更加是不會出聲你出一句聲就像劉霞那樣的對待那我這一生人怎麼搞呢始終都是人來的人都有始終有軟弱的時候槍打出頭鳥你真的撲出來的話就死得更快正如那兩位在月乜企業那裡做的人這樣說而已你自己愚蠢你自己傻而已 我們就壓在經濟增長之途和你外國比我想說人家外國有民主已經過了一百幾十年一個自由優雅的生活他們是很快脆復原的反觀你中國美國的民生問題幾乎魔鬼都不會做的行為於事實你們是做了的我真的呼籲中國人民去警醒多謝王小姐我們還有一位彭先生等彭先生你好早晨彭先生早晨 彭先生，陳家富，陶君衡，你好。關於一些記者在大陸被人打，我覺得香港的傳媒都是時候要自己檢討一下。因為你說真的，你回歸這麼多年，我們看到香港傳媒越來越多歸邊。說真的，你現在其實如果香港傳媒 不是自己維護自己的權益的話誰幫我出聲每個人都和稀泥完全沒有了authority所以這次彭先生我立即問你因為時間關係如果你是記協主席你覺得記者他們應該這次怎樣回應怎樣去憤怒地回應他們的不滿呢 罷工咯追擊梁振英咯 在政總門內絕食、 你說得對彭生罷工呢如果我是記協真的我就呼籲記者就是罷工你的老總你來啊你動我啊當然是老總說只要你罷工大把人等著做你不要做啦咁啦。 唔係我可以我可以收正少少嘅可以罢呢个两会嘅新聞。 罢两会新聞。 係啊 冇用嘅罢两会嘅新聞有咩用啫香港人唔睇咪唔睇囉冇所谓㗎。有好多人对香 唔係啊彭生 但呢个一个 gesture 嚟㗎嘛呢个系一个动作嚟㗎嘛。 又或者落到嚟香港就开始有一个即係真係有一个罢工嘅一个嘅行动呢我觉得系可以有一个有一个 impact。 我觉得系要囉即 系要 㗎。是啊做记者做新闻从业不是为了个饭碗 冇错 为自己的尊严为自己业界的。 还有个背后的价值啊 还有核心我哋新闻。 新闻自由的价值啊。 啊我哋下星期呢就找 Mark 姐来话俾佢听得你能不能够咁样去做 ,ok? 咁呢就今朝闹完一轮我哋 醒晒大家。 唉，算啦，我哋香港咧就要睇下我哋自己识唔识嚟保障自己嘅自由啊。 唔系，所以我要补充一点咧，头先有少少怒气咧，但系咧、就嗰位朋友，而家当前嘅矛盾系乜嘢？你而家呢个时候，我哋仲喺度自己鬼打鬼嘅话， 系咯， 系咪？ 仲喺度挑人？唉，真系唔该啦吓，我哋咧唔可以再有咩本钱大家内斗噶啦。好啦，喂，今朝。1831138我哋呢个 D100 继续同大家发声嘅下星期再见。 拜拜。 早上